3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见阴，山区有零星小雪，南风1-2级转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世界气象台于下午的17点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明天北风较大，风寒效应明显，外出需防风防寒，并注意出行安全。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时间来到了2018年的2月6号11:32的33秒，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这个是南美洲的语言，拉丁语系的歌曲一唱，那就是摇摆和激情了。 真的不知道西班牙还是葡萄牙语，反正就是很挺好听的哈， 非常好听。今天我们所有的这个歌手都是智利的歌手。 哦，智利的 当红的歌手哈， 还是西班牙语。 说到智利呢，就也比较远，南美洲哈。 对， 很多朋友向往这个地方。 嗯， 而且今天我们是围绕一个地方展开智利的游玩。 对，这个地方呢，好多人都就是听到这个名字会很熟悉，但是去过的人少。 对呀，怎么去玩，好好玩呢？不太清楚。今天我们是邀请到了这个我们的厉害的美女级别的活的 GPS。 哦，真的是网红级别的。 是的， 嗯， 就是我们的抬头看风景 NONO 了啊。 是的，让 NONO 稍事休息一下。 对对对，稍事休息10分钟，10分钟的资讯之后，要听听 NONO 关于智利这趟精彩的复活节岛的分享。 好。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囧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就是还是躺在这个山里边的、 哦、 特别大的，就是还是躺着还没有坐起来的，然后一半在土里，一半露出来脸的这样的石像，可能当时开凿的过程中没有开凿完，就这样遗留下来。 神奇 哦，是这样， 神奇啊， 非常棒。而且智利这边除了复活节岛、嗯、像圣地亚哥以外，它其实还有很多城市就是都跟色彩有关。 哦， 我喜欢 斑斓的色彩是吗？ 对、嗯、像瓦尔帕莱索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嗯、我这个地方去的有点赶，我就去了一天、 嗯、 其实可以待几天好好逛一逛。 瓦尔帕莱索， 瓦尔帕莱索、嗯、 它是整个一个让我感觉像出现在动画片场景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全是色彩， 全是色彩，因为它也是在一个海港，是南美洲重要的一个海港、 嗯、 但它沿着这个海港旁边是有起伏的这样一个小山坡， 漂亮 的，然后整个山坡上全都是各种颜色的房子，密密麻麻的，也像是、 哦， 然后呢你走在当中呢，就是小巷呢都是那种石板路，很古老、 嗯、 然后又很细小的小巷、 嗯、 但是你只要走出去，你只要一看都会可以看到海，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非常非常美、嗯、 这地方 好棒啊， 前面又不太一样， 我得去、 嗯、你又定行程了、 哎、我又定行程了，这瓦尔帕莱索我得去啊。 但是我提醒一下啊，去归去，因为去到南美这边呢、 啊、 安全还是要重要， 再提醒大家一下、 嗯、是的、 啊、 因为我第一天到圣地亚哥的时候，我就挎了一个大相机、 啊、嗯， 我们四个姑娘一起走出去啊，然后我们 四姑娘去的、 啊、我们从酒店出去的时候、啊、酒店的工作人员提醒我说，你这个相机 注意安全， 最好不要带、 嗯、 但当时我也没有觉得什么就带出去了，然后我们走到就是号称智利那个、 uh-huh. 圣地亚哥王府井那条街、我们街上遇到了不下五个人来提醒说，你把相机收起来，你的手机 是当地人， 当地人就当地人、然后你的手机不要拿在外边、然后你甚至带的金项链一定要藏起来。 天哪， 我 天， 这么 虽然我们没有遇到危险，但是有很多人来提醒我， 善意的提醒、啊、 对，就证明那边还是有一定的、 有危险性、 有危险性、啊、 其实每个旅行的地方都是这样， 都是有， 只要大家注意一些就好。 对对对， 是的，别露富啊！对， 今天的 NONO 带给我们不一样的复活节岛，让我们整个人又复活了一次。 嗯、是的， 唤醒了我们， 嗯， 对不对？ 唤醒了我们沉睡已久的细胞。 放开！ 对，2018，你的 schedule， 对， 你的旅行清单上面应该加上智利。 复活节岛， 对， 谢谢 NONO， 谢 谢， 谢 谢 大家。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有生之年去复活岛对着人像冥想吧， 好棒。 今天